然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像夏花一样绚烂。 See what I show you, see what I show you, oh, what I need, eh, what I need, see what I show you, see what I show you, oh, what I need, oh, Salona Gina. 朴树生如夏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陪你一路上唠唠嗑。转弯留言说呢，中学时候的约会地点大部分都是在操场上拉着手散散步，大学呢就是自习室网吧，工作了之后那就是小树林哦。说到小树林，思美留言说，哎呦，小树林里头蚊子多啊。思美，你是不是暴露了什么？点红艺伤心花。 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与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缠绵我心扉。等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您有发现啊，两个人之间如果没有利益冲突的话，比较容易成为朋友。在如今这个讲究更注重利益的时代当中，像我们过去的那种什么铁血的友情啊，好像我们现代人可望而不可及哈。就像有人说的，这个社会真正的兄弟没有几个，但是不是一个都没有。有些东西呢，不一定是多多益善的，而是要至真至诚，就像古惑仔那一帮兄弟一样，好羡慕哦。陈小春这位古惑仔送上的抱一抱。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假装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说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又不醉。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累，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都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像个配角，我相信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说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完美。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都多好，我的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和你一面倒，我有太多问候。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都不好。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 抱一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楼晨留言说，大学的时候约会的地点是在学校后面，那边有一个废弃的火车轨道，然后呢下了课我就跟我的女朋友两个人手牵着手，从铁道这头走到铁道那头，再从铁道那头走到铁道这头，一路上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他说估计啊，我们来回能走个20多公里。哎呀，他说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这位，这不是爱情的力量，这是没钱的力量。亚马路莫文蔚双城故事。

只活一天的话，活得长久一点的话，要每天去健身，知不知道？我最近发现啊，天天跑健身房，我仔细观察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有一类男生啊专门练器械。这类男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穿得很少进了健身房之后，跑步机上跑步的男生至少会回过头看一眼，你知道吧？但是在器械区的男生毫无反应，真的，不信你可以看一看。送上这首歌，柯柯李玟，真想见到你。 去年的今天，我们在街头遇见，你微笑的脸，天天想念。坐在咖啡店，快乐的世界，忘了回家的时间。我坐在窗前，凝望着漆黑的天，何时才能见你一面？好想亲眼，好想再见，好想拥抱你直到永远。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这感觉，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你说世界人来人往间，我只对你有感觉，你对我的心诚恳踏实的一面，不要为有心动感觉。好想今天，好想明天，好想与你相守每一天。 现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由于没输，被成功耽误重复。爱很可怕，输随便人记录。随便他们说是放不孤独，不模仿别人的态度，用心才孤独，在乎了自己的在乎才够亮度，得不到无辜。虽然他们说是白骨， 在乎了

上空最美的声音。 慧心孤单芭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看一看这个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在四川有一个人男士啊，他养了两条狗，于是呢就带着狗去河边上去这个洗澡，洗着洗着就不小心掉到水里头去了，池塘里头去了，哇，连人带狗啊扑通一下全下去了，这人又不会游泳，这狗呢扑腾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他的男主人就往水里头摁那个爪子，幸好路边上有过去一个会游泳的女士，把这人带狗都救上来了。不过听说男主人上岸之后啊，就问他家狗狗，你为什么不像别的狗狗一样在落水的时候把我救上来，而是把我按到水里去呢？狗狗说，汪汪，主人你每次给我洗澡的时候都是把我往水里按，我就是想给你也洗洗澡嘛。好啦，今天的早安长颈鹿雪薇就陪你到这儿了啊。

天是2017年9月1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自由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8月份已经过去了，进入到9月份了。9月份呢，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开学的月份，那各位朋友，你是否跟孩子一样都做好准备要进入到这种全身心的战斗状态当中去了呢？在节目当中先来为你送上第一首能量作品，来自孙燕姿，直来直往。 我的人间理想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成长。哦，总有些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闹剧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电刷，看天刷。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做爱。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如果变难看就要放，爱情可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欠人家的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的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这首直来直往在他2002年的5月1号发行的这张离开专辑当中收录在其中，很多人还蛮喜欢他这首有一点点古灵精怪的作品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话锋一转，来听听这是在今年3月29号发行的薛之谦的新作品。这首歌呢由他自己来填词，由郭顶来作曲，名字叫做动物世界。 等他一下写出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贪婪委屈的展示旧伤疤，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打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你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 谁先跪下，不再惊慌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从欢孤寡。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红灯桥它渡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不能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又顺着台词点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忘记出可贵优雅，人们腐烂的欲望下，手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难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一只昂贵的木马，超越一千次天下，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心动，另一个无名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牢固，只想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我，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我愿意为你守候，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不明显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留为情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可惜等的不是

显著。 这里群山巍峨，历史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名湖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名湖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6。 想远方，爱生活，就像这里的吉利迪郎。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能量音乐时间正在继续当中。你好，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扫地机器人、洗衣烘干一体机、洗碗机这三件家电呢，现在在日本呢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新三大件。它们无一例外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省时又省力。在2017年上半年呢，扫地机器人销量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而从品牌销量来看呢，松下、日立、东芝三家他们本土的家电品牌推出的3000到3600人民币中低价格的扫地机器人销量最好，而在4800到5000块钱左右的 iRobot 和戴森的高端机器人销售呢位居了四五位。其实你不要说日本，在整个中国的家庭，现在扫地机器人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我家里面就有一台正在用着呢。 住在同一个天地，是会用眼睛去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语气，是谁发明抽屉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以为爱是天梯，顺着它的方向，我只见到玻璃鞋花样反复，伤心是唯一的自由。我不要爱的空枕，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丝沾染，为他做无谓的心声。我不要爱的空枕，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间老到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学会用眼睛去定睛，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气，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我不要爱的空城，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丝长纹，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枕，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 是谁发明周地连心一起坐上去珍惜，爱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 王菲的作品空城。雷克斯说到，现在呢，在日本呢，有了新的三大件，分别是扫地机器人、洗衣烘干一体机和洗碗机。其实呢，嵌入式的洗碗机现在渐渐的成为了大家装修时候的主流。2015年的时候呢，日本嵌入式洗碗机的销售量约为55万台，而厂商呢，预计在今年的销量约为58万台。而除此之外呢，带烘干功能的洗衣烘干一体机价格呢一般约在9600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是节省时间静音的高端型号呢，价格还会卖到12000多块钱。但是相应的日本商家却表示，尽管价格高，但是被洗衣烘干一体机吸引的消费者呢正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像雷克斯现在家里面的洗衣机用了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而我也正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带有烘干功能的洗衣机，真的是省时又省力呀。 夜里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是一滴好的地方走下去，别总是在原地。听到朋友谈起你的消息，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有高也有低，那离开我的原因已经变成你的伴侣，我只是你的过去。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伤心。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余。

看破。 胡夏的歌《夏至未至》，莱克斯在节目当中说到了，现在日本的家庭有新三大件，分别是扫地机器人、洗衣烘干一体机和洗碗机。其实呢，这省时省力的新三大件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挺不错的。2016年，中国的洗碗机销售额呢达到19.8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104.8%。像方太、老板、美的、海尔等国产品牌呢，也推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清洁油渍、生碗口的本土化的洗碗机。而根据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2015年的时候呢，扫地机器人在中国的销售额为50亿元，而到了今年就有望达到75亿元。 怎么能听你说他多狠，在回忆中爱已经挺吓人，看你过得不好，不晓得看着路灯参与你的痛，我忍做好人是对自己残忍，不读前人的心事太销毁，我说我陪你走，笑着当个孤魂，嘴巴说我很好，却像在地狂奔，我为你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疑问，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你说我是个烂好人，那孤独狡猾路程，沿途却容不下我们，自己残忍，不读前人的心事太销魂，我说我陪你走，笑着当个孤魂，嘴巴说我很好，却像在地狂奔，我为你做一次好人，死心的给你解疑问，为你找失而复得的美好，那种可能，你说我是个烂好人，那孤独狡猾路程，沿途却容不下我们，我可以做一回好人，倾听你故事里的真，等爱你擦着眼泪的温柔伸出了手，别说我是个烂好人，因为我不是别人，为你吞下些苦不疼， 决定不谈

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传人 飞龙巨龙一擦亮眼，永永远远一擦亮眼，飞龙巨龙一擦亮眼，永永远远一擦亮眼，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这一小时当中呢，说到了新三大件，分别是扫地机器人、洗衣烘干一体机和洗碗机，它们受欢迎真的在我的意料之中。曾经呢，网络上做过一项家务调查，分别是洗碗、拖地和洗衣服都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家务活。这么看来，你也不必奇怪为什么能够解决家务难题的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和洗衣烘干一体机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了。现在呢，忙于工作的你我他都无心来顾及家务活，所以把这些工作交给省时省心的机器去完成吧。我们来听听，这是彭佳慧的作品《大龄女子》，稍后能量音乐时间继续进行。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我们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与却为伍，不由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眸子里的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呢、哦，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 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能回归满足。总有一天可以陪所有人相互，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住，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